谁把我心梦之地下在糊涂啊，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的泪血刺开伤，就不在你就可以下谁把我心梦住不下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法 Oh,

天的风仿佛一瞬间转折，这一天我是路人背着你走，幸福是爱继续的唯一理由，此刻我何苦演你的对手，爱到最后成全了你的自由。 是冬明小长假了，另外呢在夏天哈，很多朋友都会趁着暑期带上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这个夏天你想好去哪里了吗？那在2017年5月24号下午，藏西秘境天上阿里阿里旅游推介会北京场在北京市西藏大厦举办。这次推介会呢是由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行政公署主办，西藏阿里地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旅游公司以及西藏喜马拉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承办。在推介会上呢，阿里旅发委的副主任高秋波先生对阿里旅游资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西藏喜马拉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瑞先生还介绍了阿里旅游的精品线路。这次推介会呢，吸引了来自北京市以及周边的50多家旅行社和自驾俱乐部以及各大媒体，希望通过这次推荐将阿里这一优质的旅游目的地带到首都北京，并且期待通过创新推广方式的旅游合作全面提升阿里地区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这个夏天不妨到西藏阿里去看一看。 一波波的潮来潮去从来不休息，浪花一缕不该要你珍惜，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我正在想你，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贝壳的秘密，我爱你，到底你是谁，像大海深深蓝蓝的， 而我们是各方望着你的彩虹， 我把思念忘记山谷和大地，像大海去。

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的相撞。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记忆淡淡想起，不管过去， 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祝福，要早出早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宇阳，陪你听歌。刚才宇阳看到第九届文玩及珠宝展呢，将于本周五到下周一在三元桥老博展举行，届时将有百名文玩工艺大师到场，汇聚各类文玩精品，紫砂壶艺、青金松石等，欢迎免费参观。那对于古玩爱好者来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文玩及珠宝展了。这一周啊，要上六天班，还有几天喽，各位加油！经典九六九用好听的音乐伴随你在上班的路上。

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要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就是严肃的锤子，这是榫卯戏剧工作室筹备了相当长时间的一部新写制作了，将于6月7号到11号在鼓楼戏剧场上演。这部剧呢，讲述了由一把锤子引发出的荒诞的故事。这是一出没有段子、不破环境、不伤人物的高级喜剧。同时呢，工作室联合玩主戏剧一起推出了全部场次一律采取先看戏后打赏的新的观影模式。那这样的模式呢，在中国的戏剧史上还属首例，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说在6月7号到11号期间你有时间，不妨到鼓楼戏剧场去看一看这部严肃的锤子。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悄悄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在我被追赶以前。

岁。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